四，大闹东头有一户人家，这一家只有两口人，父亲和女儿。父亲名叫黄海娇，是黄海龙的堂弟，原来是挑夫里的一把好手，他专能上高跳。这地方大粮行的窝基，就是长条芦席围成的粮屯，高到三四丈，只支一只单跳，很陡。上高跳要提着气，一口气蹿上去，中途不能停留。遇到上了一点岁数的或者女将，抬头看看高跳有点含糊，他就走过去接过150斤的担子，一支箭似的上到跳顶，两手一提，把两箩稻子倒在窝基里，随即三五步就下到平地。因为为人忠诚老实，25岁了还没有成亲。那年在车骡挑粮食，遇到一个姑娘向他问路。这姑娘留着长长的刘海，梳了一个苏州翘的发髻，还抹了一点胭脂，眼色张黄，神情焦急。她问路可是连一个准地名都说不清，一看就知道是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使女。黄海娇和她攀谈了一会儿，这姑娘就表示愿意跟着她过。她叫莲子。这地方丫头使女多叫莲子。莲子和黄海娇过了一年，给她生了个女儿，7月生的。生下的时候满天都是五色云彩，就取名叫做巧云。莲子的手很巧，也勤快，只是爱穿件华丝格的裤子，爱吃点瓜子儿零食，还爱唱打牙牌之类的小调。凉月子一出照楼梢，打个哈欠伸懒腰，瞌睡子又上来了，哎呦哎呦，瞌睡子又上来了。这和大闹的香风不大一样。巧云3岁那年，她的妈莲子终于和一个过路戏班子的一个唱小生的跑了。那天，黄海娇正在马棚湾。莲子把黄海娇的衣裳都浆洗了一遍，巧云的小衣裳也收拾在一起，焖了一锅饭，还给老黄打了半斤酒，把孩子托给邻居，说是他出门有点事儿，锁了门，从此就不知去向了。巧云的妈跑了，黄海娇倒没有怎么伤心难过，这种事情在大闹这个地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，养熟的鸟儿还有飞走的时候呢。何况一个人，只是他留下的这块肉，黄海娇实在是疼得不行。她不愿巧云在后娘的眼皮底下委委屈屈的生活，因此发心不再续娶。她就又当爹又当妈，和女儿巧云在一起过了10几年。她不愿巧云去挑扁担，巧云从14岁就学会结渔网和打芦席。巧云15岁长成了一朵花儿。身材、脸盘都像妈，瓜子脸，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，眉毛黑如鸭翅，长入鬓角，眼角有点吊，是一双凤眼，睫毛很长，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垂着。忽然回头，睁得大大的，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，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他似的。他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。在闹边平地上织席，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儿的样子来来去去。他上街买东西，甭管是买肉、买菜、打油、打酒、丝布、量头绳、买梳头油、雪花膏、买石剪、姜块，同样的钱，他买回来分量都比别人多，东西都比别人的好。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。他们都托他买东西，只要巧云一上街，都跨了好几个竹篮，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疼酸疼。泰山庙唱戏，人家都自己扛了板凳去，巧云散着手就去了。一去了，总有人给他找一个得看的好座儿。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，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，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，是看他。巧云16了，该张罗着自己的事儿了。谁家会把这朵花迎走呢？ 炕房的老大，浆房的老二，鲜货行的老三，他们都有这意思。这点意思黄海娇知道了，巧云也知道，不然他们老道闹东头来回晃悠是干什么呢？但是巧云没怎么往心里去。巧云17岁，命运发生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变化。他的父亲黄海娇在一次挑重担上高跳时，一脚踏空，从3丈高的跳板上摔下来，摔断了腰。起初以为不要紧，养养就好了，不想喝了好多药酒，贴了好多膏药，还不见效。他爹半瘫了，他的腰再也直不起来了。他有时下床，扶着一个剃头担子上用的高板凳，咯噔咯噔地走一截，平常就只好半躺下靠在一摞被窝上。他不能用自己的肩膀为女儿挣几件新衣裳，买两枝花，却只能由女儿用一双手养活自己了。还不到50岁的男子汉，只能做一点老太婆做的事儿，积了一捆又一捆的供女儿结网用的麻线。事情很清楚，巧云不会撇下他这个老实可怜的残废爹，谁要愿意只能上这家来当一个倒插门的养老女婿，谁愿意呢？这家的全部家产只有3间草屋，巧云和爹各住一间，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堂屋。老大、老二、老三时不时走来走去，拿眼睛飘着隔着一层渔网或者坐在雪白的炉席上的一个苗条的身子。他们的眼睛依然不缺乏爱慕，但是减少了几分急切。老西匠告诫石一子不要老往闹东头跑，但是小西匠还短不了要来。大娘、大婶、姑娘、媳妇儿有旧湖翻新，总喜欢叫小西匠来，从大闹过深巷上大街也要经过这里。巧云家门前的柳荫是一个等待雇主的好地方。巧云之席，十一子化息，正好作伴。有时巧云停下活计帮小西匠拉风箱，有时巧云要回家看看他的残废爹，问他想不想吃烟喝水，小西匠就压住炉里的火帮他织一气席。巧云的手指划破了，织席很容易划破手，压扁的芦苇薄片刀一样的锋快，十一子就帮他吮吸指头肚子上的血。巧云从十一子口里知道他家里的事儿，他是个独子，没有兄弟姐妹，他有一个老娘守寡多年了，他娘在家给人家做针线，眼睛越来越不好，他很担心他有一天会瞎。好心的大人路过时会想，这倒真是两只鸳鸯，可是配不成对。一家要招一个养老女婿，一家要接一个当家媳妇儿，弄不到一起。他们俩呢，只是很愿意在一处谈谈坐坐，都到岁数了，心里不是没有，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，飘过来飘过去，下不成雨。有一天晚上好月亮，巧云到闹边一只空船上去洗衣裳。这里的船舶定后，把桨拖到岸上，寄放在熟人家，船就拴在那里，无人看管，谁都可以上去。他正在船头把身子往前倾着，用力涮着一件大衣裳，一个不知轻重的顽皮野孩子轻轻走到他身后，伸出两手搁着他的腰，他冷不防一头栽进了水里。他本会一点水，但是一下子懵了。这几天水又大，流很急，他挣扎了两下，喊救人，接连喝了几口水。他被水冲走了。正赶上十一子在炕房门外土坪上打拳，看见一个人冲了过来，头发在水上飘着。他褪下鞋子，一猛子扎到水里，从水里把他拖了起来。十一子把他肚子里的水控了出来，巧云还是昏迷不醒，十一子只好把他横抱着，像抱一个婴儿似的把他送回去。他浑身是湿的，软绵绵，热乎乎的。 十一子觉得巧云紧紧挨着他，越挨越紧。十一子的心砰砰地跳。到了家，巧云醒来了。他早就醒来了。十一子把他放在床上，巧云换了湿衣裳，月光照出她美丽的少女的身体。十一子抓一把草，给她熬了半吊子糖浆水，让她喝下去，就走了。巧云起来关了门，躺下，她好像看见自己躺在床上的样子。月亮真好。巧云在心里说：“你是个呆子。”她说出声来了。不大一会儿，他也就睡死了。就在这一天夜里，另外一个人拨开了巧云家的门。